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命不同。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马克思啊，马克思就是一个大胡子，在我印象 他应该是一个德国人，好像是犹太民族的， 他是受到许多人的敬仰和爱戴的。 我们总是听到他，见到他，却没那么了解他。有人诋毁他，尊敬他，不可能不知道他。考尔马克思，他目光如炬穿透历史，他思想如灯点亮世界。考尔马克思， 现在给90后讲讲马克思。 嗨，大家好，我叫张新若，是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一名80后教师。 今年很特别，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我身边几乎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个伟人，他的《资本论》《共产党宣言》这些伟大的著作，大家也都听说过。但是要说真正了解马克思，知道他的思想和我们这个世界的联系，似乎又少之又少。其实马克思并不那么深奥晦涩，他的一生，他的经历，有很多好玩有趣的故事。从今天起，我就和我的一群80后小伙伴们来给大家讲讲这个最熟悉的陌生人。那么我们就开始吧。有没有这样一个人，总是听人呢提起他的名字如雷贯耳，可实际上呢你却对他又知之甚少？有没有这样一个人，你在书本上电视上无数次的见到过他的名字，可实际上这个名字对你来说也只是一个符号？有没有这样一个人，与你生活的世界联系特别紧密，可实际上你又打从心里觉得很陌生？的确有这样一个人，他生活在动荡奔腾的19世纪，他有一把浓密的大胡子，他目光如炬，身形魁梧，意志特别坚定，他一生劳碌奔波，博学多识，著述无数。有人特别敬他，有人怕他，有人追随他，有人诋毁他，却很少有人说我不知道他。这个人就是卡尔·马克思。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共产党宣言》，它的开篇是这样的：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 在生活上给他很大的帮助。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了40年，共同创造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在40年里头，在向着共同目标的奋斗中，他们建立了伟大的友谊。 早在1999年，英国剑桥大学文理学院和 BBC 电台呢，先后发起了评选千年第一思想家的活动。在汇聚了全球投票后的结果显示，爱因斯坦排在第二位，位居第一的是马克思。在随后10年左右的时间内，类似的投票活动那是层出不穷，而榜首却从未易主。有一位奥地利的经济学家叫熊彼特，他曾经这样说，他说大多数的创作经过一段时间，短的呢是饭后一小时，长的达到一个世代就完全淹没无闻了。但是马克思的学说却不是这样，他遭受了批判，但他又复活了，是穿着自己的服装，带着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自己的斑痕复活了。的确， 纵观整个人类的思想史，还真的没有一个名字能像马克思那样，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都如雷贯耳。没有一种理论和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的思想、文化、行动以及整个社会发展都产生了如此深厚的影响，而且今后它还在持续不断地影响着。总之，你可以赞同它、支持它，你也可以反对它、批评它，哎，但是你绝对绕不开它。它的学说和思想经常是以大道日用而不知的方式存在于我们的脑海中。从今天起呢，我们就一起揭开层层迷雾，走进他波澜起伏的灿烂一生，还原一个最真实的他。 出生在德国一个中产阶级家庭， 马克思自带哲学之光，注定要在这个世界上搞点事情。 家庭对他的成长产生了什么影响？ 马爸爸亨利希为儿子大声朗读的睡前读物是法国知识泰斗伏尔泰的作品。 给九零后讲讲马克思正在播出。 200年前，在德国的西南部有一座历史悠久的小城，依山傍水，景色秀丽。这座小城呢叫特利尔。清澈的摩泽尔河静静地穿过这座小城，每当春天来临的时候，河谷里的桃树、樱桃树都会竞相开花，山丘上呢有成片的葡萄树都冒出了雷芽，点缀着美丽的原野。暖风拂过山坡，阳光亲吻河泽，这座静谧的小城也变得波光粼粼了起来。特利尔是一座由罗马人建造的城市，它地处德法交界处，曾经呢有过非常辉煌的历史，在风起云涌的时代变幻中渐渐衰败了，成为当时普鲁士的一个殖民地。然而浓郁的罗马遗产、严苛的政治环境以及从近在咫尺的法国飘过来崇尚自由的革命气息，却阴差阳错地汇聚在这座小城，滋养了这里独特的文化氛围。1818年5月5日凌晨10分，特利尔城布吕肯巷664号住宅的一个房间里，一位名叫亨利希的律师，他神情不安地踱来踱去，时不时地趴在里屋房门上探听动静，焦虑万分。直到来自城里的助产大娘喘着气儿跑出来，告诉他：“你要做爸爸啦，你们家多了一个大男孩。”他这颗悬着的心才落下地来。这个男孩就是马克思。那一刻，可能谁也想不到，在这样一个极其平常的夜晚，这样一个极其普通的人家，却诞生了一个可以在世界历史上掀起波澜的伟人。事实上，马克思出生的家庭在特里尔当地算得上是条件很好的中产阶级。他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是特里尔城的一名犹太律师，他学识很渊博，精通多种语言，对古典文学和哲学都很有研究。亨利希呢，他是一个思想开明的人，在特里尔城他也经常去参加一些社交活动，与同样思想开明的人一起激扬文字，碰撞思想火花。就在马克思出生前后，他选择皈依了新教。要知道，在19世纪初的德国，新教啊，它一直是理性主义启蒙思想支持者的一种宗教选择。这个决定无疑对马克思今后的成长也产生了影响。我想问问大家，你们小时候最爱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对我来说，可能就是睡觉前听爸妈妈讲故事了。妈妈会给我讲灰姑娘，爸爸呢，给我讲西天取经。那你想知道马克思睡前干什么呢？他的爸爸也会为他讲故事，只不过马爸爸亨利希为儿子大声朗读的睡前读物是法国知识泰斗伏尔泰的作品。每天晚上，在客厅华丽台灯的明亮光辉下，壁炉上的小小金钟滴答滴答地响，小马克思呢，就趴在父亲的身边，听他深情并茂地朗诵一篇接一篇的启蒙读物，这无形中为马克思带来了潜移默化的良好教育。马克思的母亲汉丽达则出身荷兰裔犹太贵族，她带着非常丰厚的嫁妆来到特利尔， 据说光现金就相当于特里尔一个普通手工业工作者工作三四十年的收入了。加上马克思父亲很靠谱的工作，很稳定的收入，这些都无疑为马克思和他的兄弟姐妹们创造了很好的生活环境。哈利达的一生规规矩矩，相夫教子，被人评价为一个典型的荷兰主妇，为家庭贡献了一生。马克思的姨妈索菲亚呢，留在了荷兰，嫁给了一个商人，叫里昂·费利普。可能很少有人知道，他就是费利普公司的创始人。我们经常用的费利普剃须刀，就是马克思姨父的家业生产的。因此啊，马克思虽然不是我们今天经常说的富二代，但起码也算得上是生活富足、衣食无忧、有一定的社会地位。马克思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他聪明伶俐，充满朝气。他尤其敬重自己的父亲，不但一直随身携带着父亲的相片，在往后外出求学的过程中也经常与父亲来往书信，汇报思想动态，交流情感。在马克思不到两岁的时候，他们全家从先前的住宅搬到了西梅温街1070号，和亨利系的一个老朋友叫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一家成了邻居。这个家不搬则已，一搬呢就不得了，为马克思送来了命中注定的那个人。他是谁呢？这个我们以后再谈。 马克思小时候也有上不完的补习班吗？ 马克思其实没上过小学，他的启蒙老师就是他的爸爸。 那他又有什么过人之处呢？ 他总是喜欢寻根问底，从小就显露出了对哲学的懵懂兴趣。 给九零后讲讲马克思正在播出，欢迎收听全部精彩内容。 有人可能会问，马克思家庭条件这么好，那他是不是从小就是当地私立学校的小学霸呢？哎，不是，马克思其实没上过小学，他的启蒙老师就是他的爸爸。亨利希除了教他德文、算术和图画课程之外，还会经常带他去参观各种展览，游览名胜古迹，给他讲讲历史故事，分享世界各地的风俗和最新的要闻。每次呢，爸爸开始讲课的时候，马克思就瞪圆双眼认真听讲。隔壁好邻居威斯特华伦公爵，他也是个博闻广识的民主人士。当马克思来家里做客时，就给他讲讲希腊故事，背诵几段莎士比亚的剧本。日复一日，小马克思呢，他虽然没有进过学校，他却在心里种下了许多智慧的种子，知识水平比同龄的许多孩子恐怕还要高一些。小马克思特别爱思考，他总是喜欢寻根问底，从小就显露出了对哲学的懵懂兴趣。有一次，他抓着母亲询问抽象和具体到底是什么呀，把汉丽达折腾得够呛。随后啊，他在自己的日记本里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今天早上起来，看到妈妈在做饭，我打开具体的窗户，吸了一口抽象的空气。 如果马克思生活在今天，一个孩子写出这样的名言金句，应该也能头条一把了吧。马克思的童年可以说过得非常的无忧无虑，他没有做不完的作业，也没有上不完的外文补习班和奥数竞赛班，他大部分时间都与自己的姐妹还有邻居一起玩耍，尽享童年的欢乐。他从小呢就机智过人，鬼点子特别多，成了左邻右舍公认的孩子王，小伙伴们都愿意跟他玩，听他调情。小马克思总有让他们心悦诚服的本领，他的小脑袋瓜子里装满了各种各样的知识，总能在做游戏时玩出一些新花样，给大家讲各种美妙动听的故事。当然，和大多数人一样，马克思的父母也望子成龙，希望自己的儿子长大以后能成为一个有名望的大法官、大律师。可是小马克思呢，却年纪轻轻就想法特别独特，他从小就在心里种下了与众不同的择业观。你猜得到是什么吗？请听下回分解。 我是童年时代的马克思，我出生在德国西南部的一座小城，叫特里尔。我父亲是一名犹太律师，我没有上过小学， 启蒙老师就是我父亲，他除了教我德文、算术和图画课程之外，还经常带我去参观各种展览，游览名胜古迹，睡前给我念法国知识泰斗伏尔泰的作品。他希望我以后能子承父业，成为大法官、大律师。但你知道我的职业理想是什么吗？ 给九零后讲讲马克思，下集你还将听到。 17岁时的马克思，他还只是特里尔中学里的一枚小鲜肉，但他当时写了一篇作文，名字叫做《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其中写道：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马克思啊，马克思就是一个大胡子，在我印象 他应该是一个德国人，好像是犹太民族的， 他是受到许多人的敬仰和爱戴的。 我总是听到他，见到他，却没那么了解他。有人诋毁他，尊敬他，不可能不知道他。考尔马克思，他目光如炬穿透历史，他思想如灯点亮世界。考尔马克思， 现在给九零后讲讲马克思。 我是朱叶楠。我来自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我是哲学博士，我是中国哲学博士，我懂朱熹，我懂王阳明，我懂周易，但我也对马克思很感兴趣，我近年来集中研读马克思。如果问我现在对马克思了解如何，我只能说略懂略懂。朋友们，17岁时候的你们在干什么？你们知道马克思17岁时在思考什么吗？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马克思中学时的一篇作文，看看他少年时代就确立的人生志向。17岁，我们都还正在读高中，当时的你是豪情万丈，慷慨激昂，立志干出一番大事业，还是默默无闻，埋头苦读，安于做一个佛系少年？青年朋友们，当时的你对自己的未来是否有了清醒的认识和安排？17岁时候的马克思还没有留出后来大家都非常熟悉的那一脸大胡须，他还只是特里尔中学里的一枚小鲜肉。当他们的校长兼德文老师胡果·维滕巴赫让这些中学生们写一篇作文，讨论一下自己未来理想中的职业的时候，许多同学还并不知道自己以后要做什么，因而也只是随便谈谈自己的想法。但是马克思不一样，他用一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这样的作文，让校长读后惊为天人，大加赞赏。那么，这篇文章体现出马克思怎样的择业观呢？我们知道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有一个理想的职业，特别是即将走上社会的青年。生活在我们前面展示出一幅幅色彩斑斓的理想画卷，吸引着我们认真的思考、判断、争论、选择。但是青年朋友们，你们想到过没有，能够选择自己的职业，能够选择自己的人生目标，这是人类独有的一种幸福啊。其他动物是无法选择在什么范围内活动，选择自己未来要做什么的。所以我们人类一定要珍视这种幸福，同时也要严肃地对待这种选择的权利。马克思如是说。 这种选择是人比其他创造物远为优越的地方，但同时也是可能毁灭人的一生，破坏他的一切计划，并使他陷于不幸的行为。 因此，认真地权衡这种选择，无疑是开始走上生活道路，而又不愿在重要的事情上听天由命的青年的首要责任。 17岁就能想这么多，马克思是如何认真权衡的呢？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 知易行难，马克思后来又是怎么做的呢？ 马克思也是按照这个原则去选择自己的职业的，依然走上了一条艰苦的革命道路。 给90后讲讲马克思正在播出，欢迎收听全部精彩内容。 他面对社会上形形色色的选择，首先批评了那种仅仅依据自私自利的个人打算，或者完全基于物质利益去选择职业的做法。这样说的： 谁要是为名利的恶魔所诱惑，他就不能保持理智，就会依照不可抗拒的力量所指给他的方向扑去。于是，他的社会地位已不由他自己抉择，而取决于机缘和幻想。 同时，马克思又提醒人们不要被虚荣心所欺骗，不要在幻想中把这种职业美化，而是要从实际出发，冷静的讨论。经过仔细的分析，马克思提出了自己选择的标准。我非常愿意把下面这段话和大家分享，这是这篇文章的结尾，这是马克思最终的结论。这段话曾经鼓舞了无数人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做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这是非常有名的一段话。从这段话中很明显可以看出，马克思在这里的讨论已经远远超出了世俗的职业范围，他实际上讲的是理想信念和人生志向的问题。我们要说，这仅仅是一篇中学作文而已，当然还不是马克思的成熟之作，在马克思的思想宝库里也不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但是我们从这篇作文中已经可以看到，马克思在青年时期就有了宽广的胸怀，就树立了为人类的伟大目的而献身的远大理想。马克思传的作者梅林对此称赞说： 马克思这个人在青年时代就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把自己的全部身心献给了争取真理的斗争，他表现出如饥似渴的求知欲，无穷无尽的精力，无情的自己批评精神，和那种只要情感迷失方向就压倒情感的战斗精神。 马克思不光是提出了这种选择职业的原则，而且也是按照这个原则去选择自己的职业的。后边大家还会看到，中学毕业以后，他顺利进入大学。根据他的学习成绩和家庭情况，谋个有名有利的职业毫无问题。但他依然走上了一条艰苦的革命道路，决心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奋斗一生。青年朋友们，当你们了解完马克思整个的生平和贡献之后，希望你们回头再来想一想我们本讲所提到的内容。马克思之所以有非常伟大的功绩，对人类历史的发展做出了非常伟大的贡献，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对职业的选择曾经有过认真的权衡。 年轻时就树立了为人类谋幸福的远大理想，并把它作为毕生的使命。人活着为什么要有理想？没有理想行不行？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我们知道有句电影台词说得好，人要是活着没有理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人活着有了理想，就有了精气神，这样这个人所散发出来的气场是和芸芸众生能够明确的区别开来的，这就能让他的人生富有质感，不虚此生。职业是和理想联系在一起的，一个人选择职业总是受理想的支配，而从事某种职业则是实现理想的手段。个人小我只有在理想的大我中才能得到真正的呈现。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来想一想，要是我们每个人在人生道路的抉择时只考虑小我不谈大我，那么整个人类的未来又有谁去考虑呢？ 少年时期的马克思就很与众不同。 马克思在中学时期就确立了为人类而献身的伟大抱负，也看准了实现这一抱负的途径。 难怪说自古英雄出少年， 崇高的理想信念是支撑青年人不断前进的最重要的力量。奋斗的青年可能比佛系的青年更可贵。 给九零后讲讲马克思正在播出，欢迎收听全部精彩内容。 人类历史上很多伟人都是这样考虑的，他们正是有着远大的理想，所以才能抛弃个人的利益，以全人类的未来为主要的考虑，为天下谋利益。有太多的政治家、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等等等等，都为我们做出了表率。马克思在中学时期就确立了为人类而献身的伟大抱负，也看准了实现这一抱负的途径，奠定了他今后的人生道路。自古英雄出少年，道理就在于此。青年朋友们，我们是否对自己的人生已经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如果是，希望大家坚持下去；如果不是，当17岁已经远去，我们还有重新选择的可能吗？当然有，只要我们想明白，任何时候都不晚。 在特立尔中学里，我也许算得上是一个另类。关于未来，我当然不安于什么佛系少年，也绝不想为了名利荒废人生。我要选择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样我们的幸福就将属于千百万人。马上我就要走进大学校门了，在这躁动的青春，我是否依然能坚守信念和理想呢？ 给90后讲讲马克思，下集你还将听到。 17岁的马克思上了大学，新的人生来到了，终于摆脱了父母的唠叨。马克思像出笼的小鸟，满心狂喜。年轻人的躁动与轻狂，却令父亲无法放心，而且让他的爱人忧心忡忡。1836年10月。马克思不情愿地踏上了前往柏林的求学道路，然而他不知道，他这一步正在走往成为学霸的路上。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九八二青春联盟， 九八二青春联盟， 青春的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马克思啊，马克思就是一个大胡子，在我印象 他应该是个德国人，好像是犹太民族的， 他是受到许多人的敬仰和爱戴的。 我们总是听到他，见到他，却没那么了解他。有人诋毁他，尊敬他，不可能不知道他。考尔马克思，他目光如炬穿透历史，他思想如灯点亮世界。考尔马克思， 现在给九零后讲讲马克思。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的青年教师何莹，我是一个爱做梦、爱哲学的东北女孩。是一个与哲学相伴了十余年的双鱼座，我有一个小目标，就是要与我的哲学且以深情共白首。今天我将和大家一起走进18岁，18岁的马克思是如何度过他的大学时光的呢？1836年，在柏林一家不起眼的旧书店里，一个18岁的青年站在书架前，他贪婪地浏览着图书，似乎要买下整个书店。他请老板帮他寻找法哲学，目光却又贪婪地盯上了法哲学旁边的艺术史。他不知道自己的面前已经堆了一大摞书。这个青年就是马克思。这种逛书店的方式也是他的常态，当然还有另一个常态，结账时他很犹豫，他没有能力付足现金，只能给家里邮寄账单。这就是18岁的马克思，他就读于柏林大学，正在走向一条成为超级学霸的道路。鲜为人知的是，马克思最初就读的并不是柏林大学，他一开始也不是一个学霸。 初入大学的马克思是父亲眼里的问题少年， 与贵族学生发生争执，携带被禁止武器，参与喝酒决斗，甚至被关过禁闭。 他令深爱的恋人忧心忡忡， 你的美丽感人而炽热的激情只能使我害怕，而且往往使我感到绝望。 给九零后讲讲马克思正在播出，欢迎收听全部精彩内容。 一年前，17岁的马克思上了大学，按照家人的意愿，他选择了波恩大学的法律专业。大学生活开始了，新的人生来到了，他终于摆脱父母的唠叨了。马克思像出笼的小鸟，满心狂喜。他第一年的大学生活充满了年轻人的躁动与轻狂，他参加特里尔同乡会，与贵族学生发生争执，携带被禁止武器，参与喝酒决斗，甚至被关过禁闭。他迷恋于创作浪漫主义文学，还经常给父亲寄去自己创作的诗歌作品，但在父亲眼里，这不过是一个典型的问题少年的表现。 他写信给马克思说道： 杂乱无章、万无头绪地执着于知识的各个领域，在昏暗的油灯下胡思乱想、蓬头乱发，虽不在啤酒中消磨放任，却穿着学者的睡衣放荡不羁，离群所居，不拘礼节，甚至对父亲也不尊重。 此外，马克思大手大脚地花着父亲的钱，在当时最富有的人一年的花销也不过500塔勒，但马克思一年要花到700。同时，马克思在猛烈地追求他的青梅竹马燕妮，追求的方式是用情书不断地轰炸。燕妮没有被这些情书冲昏头脑，面对马克思不着边际的浪漫情诗，他忧心忡忡地给马克思写信说： 卡尔，我的悲哀在于那种会使任何一个别的姑娘狂喜的东西，即你的美丽感人而炽热的激情，你的娓娓动听的爱情词句，你的富有幻想力的动人心弦的作品，所有这一切只能使我害怕，而且往往使我感到绝望。所以我常常提醒你注意一些其他的事，注意生活和现实，而不要像你所喜欢做的那样整个的沉浸陶醉在爱的世界里，耗费你的全部精力。 父亲的叮咛，爱人的忧愁，马克思终于开始意识到他的大学生活发生了不小的偏差。如此下去，那个中学时代要为全人类的幸福而工作的马克思就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可能是一个充满幻想、麻烦缠身的公子哥。在父亲的强烈要求下，马克思决定转学，前往柏林大学求学。 情愿地前往柏林求学，人生就此转折。 马克思在清静的柏林大学校园里彻底变成了一个学霸。 天才的头脑一旦经历刻苦，带来的就是思想的快速升级。 由于大脑 CPU 运转过热，马克思曾一度死机，重病住院。 给90后讲讲马克思正在播出，欢迎收听全部精彩内容。 1836年10月，马克思踏上了前往柏林的求学道路。他对此仍然心存芥蒂，并不情愿，因为无论是马克思生活过的特里尔还是波恩，他们都属于欧洲西部，而柏林属于欧洲东部。对当时的欧洲来说，西部远远比东部繁华，因此马克思不太愿意去一个相对落后的陌生地独自生活。到了柏林以后，马克思在写给父亲的信中提到： 到柏林去旅行，我也是淡漠的，要是在别的时候，那会使我异常高兴，会激发我去观察自然，还会燃起我对生活的渴望。这次旅行甚至使我十分难受，因为我看到的岩石并不比我的感情更倔强更骄傲，广大的城市并不比我的血液更有生气，旅馆的饭食并不比我所抱的一连串的幻想更丰富更经得起消化。最后呢，艺术也不如烟里那样美。 尽管有100个不情愿，尽管要与燕妮异地恋，但是马克思在清静的柏林大学校园里彻底变成了一个学霸。马克思的转变与柏林大学的整个氛围是分不开的。柏林大学的第一任校长是著名的哲学家费希特，他提出大学有双重任务，对科学的探求以及个性与道德修养，而这也奠定了柏林大学的办学基调。这所大学里出过很多名人，思想巨人黑格尔在这里担任过哲学系主任，后来还出任了校长。 他在这里发表过著名的柏林大学开讲词。中国也有很多思想家、理论家在这里就读过，比如陈寅恪、周恩来和郭沫若也在这里获得过名誉博士证书。哲学家费尔巴哈曾经在这里读书并拿到了博士学位，他在给父亲写的信中这样描述了这所学校： 在这里根本用不着考虑饮宴、决斗、集体娱乐之类的问题，在任何其他大学里都不像这里这样普遍用功，这样对超出一般学生之上的事物感到有兴趣，这样向往学习，这样安静。和这里的环境比起来，其他的大学简直就是乱糟糟的酒馆。 入学第一年，马克思敞开肚皮读书，他广泛阅读了法学著作，重点学习了哲学，并且准备写一部法的哲学。天才的头脑一旦开始经历刻苦的学术训练，带来的就是思想的快速升级。马克思的学霸体现在通宵达旦、废寝忘食的阅读和思考。由于大脑 CPU 运转过热，马克思曾一度死机，重病住院。但即使是住院休养，马克思仍然认为这是一段难得的学习时间。他索性把黑格尔的著作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因为黑格尔的书以艰深晦涩著称，许多学生甚至需要花十年的时间才能通读黑格尔的全部著作，而我们的马克思只用了短短几个月，他就掌握了黑格尔哲学的基本套路。当马克思恢复了健康，他立即参加了一个叫博士俱乐部的群体。这个俱乐部里是一些有抱负的青年人，他们大多已经完成了学业，那里充满着理想主义，充满着对知识的渴望和自由的精神。他们最多的精力是致力于黑格尔哲学。新世界的大门向马克思敞开了，在他从浪漫主义转向黑格尔哲学的过程中，他有几天甚至完全不能思考问题，他像个狂人一样在花园里乱跑。他在新的思想领域里兴奋着、沉醉着，他自信的步履敲击着地面，震怒的双臂直指苍穹。可以说，如果没有这段时间，就不会有后来真正的马克思的出场。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在批判和继承黑格尔哲学的基础上完成的，而其中至关重要的决定性的一步就是对黑格尔思想的学习。这正是在马克思20岁左右的大学阶段里完成的。时隔20多年以后，马克思回顾起青年往事时说： 我要公开承认我是黑格尔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 不幸的是，两年之后，马克思的父亲去世了。他再也无法批评和唠叨马克思了，这对于马克思来说是个终生的遗憾。马克思在离家求学的过程中，他追求过诗歌，追求过爱情，追求过哲学，却唯独与家庭渐行渐远。子欲养而亲不待，父亲去世以后，马克思一直心怀愧疚，他把父亲的照片放在上衣内侧的口袋里，永远随身携带。当马克思也去世之后，恩格斯把这张照片放在了马克思的灵柩里。至亲的去世使马克思真正成熟了起来，他开始写作博士论文， 开始独自担负起自己的人生。大学是人生中重要的成长时期，我们回首马克思的大学时光，既有衣马轻肥，又有书香醉人。无论如何，找到自我成长的目标并为之奋斗，这才是最重要的。青春最为宝贵，也最容易浪费。好在青春允许我们去犯错和改正，有道是浪子回头金不换，趁着青春年华还未消散，静下心来多读书多思考，让自己的头脑更有智慧，这样的人生才不虚此行。 十七岁的我也曾放荡不羁，喝酒决斗，甚至被关过禁闭，是十足的问题少年。幸运的是，我一生的挚爱严妮依然相信我，并用她的智慧点醒了我。我踏上了柏林大学学习哲学的道路，这才有了后来你们所了解的我。 给九零后讲讲马克思，下集你还将听到 马克思在青少年时期和我们现在的很多同学其实一样，都面临着对自己专业不满意的问题，但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兴趣。从马克思到柏林大学学习哲学，再到他取得博士学位，只有短短的五年时间，但这一段时期对他的学术发展、思想发展、人生发展都是极其重要的。 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生而不同。 马克思啊，马克思就是一个大胡子， 他应该是个德国人，好像是犹太民族的。 他是受到许多人的敬仰和爱戴的。 我总是听到他，见到他，却没那么了解他。有人诋毁他，尊敬他，不可能不知道他。卡尔马克思，他目光如炬穿透历史，他思想如灯点亮世界。卡尔马克思。 现在给九零后讲讲马克思。 大家好，我是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的教师李玉苏。从本科到博士，我学的一直是哲学，如今呢，我教的也是哲学。2015年，我曾经在德国耶拿大学做访问学者，今天我也来和大家聊一聊耶拿大学的哲学的故事。耶拿大学哲学系有一间研讨室，曾经有多位思想家和哲学家在这里讲课，身形魁梧的费希特一遍又一遍地敲着黑板， 康德的物自体是个多余， 谢宁吆喝着同学们和他一起走到院子里，感受春天的美，自然的美， 走吧走吧，别让春天等着急了， 黑稿则毫不理会他的大学室友谢宁对他的善意，冷冷地说了一句， 黑夜中的牛都是黑色的。 从这些哲学家的话语中，想必你们已经得出一个结论了，哲学真的是听不懂，更不用说那些拿到哲学博士学位的学生了。在常人眼中看来，他们更像是一群异类。1841年4月15日，这间研讨室里举行了博士论文答辩会，但答辩现场出奇的安静，因为答辩的主角没有出场，评委专家们看着论文，一致决定，这是一篇出色的博士论文。尽管本人没来，情况特殊，但仍然应当破格授予博士学位。这位没有到场参加答辩的异类，那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马克思。那么，马克思是如何写作博士论文的？他的博士论文写了哪些内容？ 又为什么到耶拿大学来取得博士学位呢？且不要急，我们一一道来。 放弃热门的法律专业，投身冷门的哲学天地。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也是摆脱世俗眼光的动力。 哲学太美太迷人，叫马克思着迷。 马克思选择哲学，根本上是要深刻地认识他所处的时代。 给九零后讲讲马克思正在播出，欢迎收听全部精彩内容。 1836年，马克思转学到柏林大学学习哲学，他升级为一名勤奋的学霸。每天除了看书，他还去听博士和青年教师们辩论聊天。这些青年呢，都是黑格尔哲学的忠实信徒，并组成了一个学术团体。这个学术团体叫青年黑格尔派。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位和马克思关系最为亲近，他既帮助马克思的学业，还帮助马克思规划后来的职业，他就是马克思大学期间的导师布鲁诺·鲍威尔，柏林大学的神学讲师。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面，鲍威尔对马克思的人生发展和规划起了重要的作用。比如说，马克思正是在鲍威尔的鼓励下才决定写作博士论文的。马克思遵从了鲍威尔的建议，最终把博士论文寄给了耶拿大学，在耶拿大学取得了博士学位。从马克思到柏林大学学习哲学，再到他取得博士学位，只有短短的5年时间，但这一段时期对他的学术发展、思想发展、人生发展都是极其重要的。这种重要性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件重要事情的选择上。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他的三件重要事情。第一件事是他转专业。当马克思在波恩大学按照父亲的意愿读法律时，兴趣并不浓厚，甚至一度他和其他年轻人一样抽烟喝酒逃学。后来他的父亲写信严厉批评了他，警告他如果再荒废学业的话，就断绝他的经济来源。 如果你再这样不学无术的话，就别想从我这儿得到一分钱。 因此马克思选择了转学转专业，转到了比较冷门的哲学专业，并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学术研究之中。我要说的第二件事情是马克思写博士论文。一篇比较优秀的文科博士论文，一般来说它的字数在15万字到20万字之间。对于很多不读博士学位的人来说，很可能一辈子也写不到这么多字，更何况一篇哲学博士论文本身就要求用哲学的概念非常规范地做出推演论证，这简直是难于上青天。 简单的论文题根本不在马克思的考虑范围。 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自然哲学，这三个词是什么意思呢？ 人生小目标实现不容易， 论文写得再好也得有人欣赏，否则很难通过专家评审和答辩。 给九零后讲讲马克思正在播出，欢迎收听全部精彩内容。 马克思的导师鲍威尔前往波恩大学任教了，他希望马克思尽快写完博士论文拿到博士学位，这样就可以争取在波恩大学里面谋得一个教师职位，一起做同事。于是在1840年下半年，马克思开始动笔写博士论文。他的博士论文题目非常的绕口，叫《论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之间的差别》。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和自然哲学，这三个词是什么意思呢？前两个词是两位希腊哲学家的名字，自然哲学是古希腊哲学中的一个研究领域， 主要讨论世界的起源和构成。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两位古希腊哲学家都讨论过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物质是由微小的、不可再分的原子构成的。物质有运动和变化，是因为原子本身的运动。那么，原子运动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德谟克利特认为，原子的运动是沿着既定轨道进行的直线运动，而伊壁鸠鲁认为，原子的运动是包含着偶然性的偏斜运动，它有可能偏离既定的轨道，从而实现他自己真正的意图——自由。马克思之所以选这个题目，一是因为它难写，二是因为它与马克思的立场相关。马克思认为，原子偏离轨道的运动，对于原来的既定的轨道来说，它毫无疑问就相当于一场革命。马克思用毕生的精力来从事革命的事宜，他革的是行自由之名反人类自由之实的资本主义的命，而他认为真正的自由是人的全面发展，这种自由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真正实现。我要说的第三件事是换学校答辩。1841年初，马克思的博士论文终于写完了，还需要通过论文答辩才能真正拿到哲学博士的学位证书。但是论文写得再好也得有人欣赏，否则很难通过专家评审和答辩。马克思这个时候才意识到，对于日趋保守的柏林大学来说，他论文里面关于自由的观点很难征服那些权威专家，他只能找一所能够认可他学术观点的大学去答辩。于是在鲍威尔的建议下，马克思选中了耶拿大学。耶拿大学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呢？它位于德国东部的图林根州，是德国久负盛名的大学。在18、19世纪，耶拿大学是欧洲思想运动的中心，这里还是当时法学研究的重镇。因此马克思选择获取耶拿大学的博士学位，从结果来看基本如马克思所愿。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在1841年3月底完稿，4月6号马克思把它寄给了耶拿大学的哲学系。4月15日，在马克思本人没有出席的情况下，这篇论文全票通过，答辩组专家决定授予马克思耶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但是马克思在拿到博士学位以后，有没有顺利进入大学任教呢？这个问题我们留在后面一讲为大家揭开谜题。 给90后讲讲马克思，下集你还将听到。 马克思呀，终于找到了工作，这份工作可不是马克思想要的大学老师的工作岗位，而是科隆的莱茵报编辑。刚刚从事编辑工作的时候心情并不愉快，但随之而来马克思在工作中也发现了意外之喜。通过关注和研究莱茵地区的经济社会状况，可以观察到一个真实的德国社会。